草原小姐妹。北方的草原上有一对小姐妹，姐姐龙梅11岁，妹妹玉柔才9岁。他们的爸爸是放羊的。放寒假了，有一天爸爸有事，小姐妹就对妈妈说：“我们替爸爸放羊去。”妈妈答应了，说：“这是公家的羊啊，你们可要当心啦。”小姐妹可高兴了，赶着300多只羊到草原上去吃草。妈妈告诉他们别跑远了，可是草原上盖满了雪，草很少很少。小姐妹想让羊儿吃得饱饱的，就慢慢地赶着羊儿跑远了。忽然草原上刮起大风，下起大雪，羊儿害怕了，咩咩咩咩叫着没命地跑，小姐妹怎么拦也拦不住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们只好紧紧跟着羊儿跑。这是公家的羊啊，掉了一只也不行。风越刮越凶，雪越下越大，小姐妹身上全是雪，成了小雪人了。妹妹，你瞧，前面有2间小屋子，你快进去暖和暖和。 不，你一个人管不住，羊儿跑了怎么办？ 小姐妹担心羊儿跑了，谁也不愿意到屋子里去。天黑下来了，小姐妹把羊儿赶到一个避风的地方，想等风雪停了，再把羊儿赶回家去。他们太累了，又冷又饿，倒在雪地上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姐姐醒过来一看，咦，羊儿不见了，妹妹也不见了。她一咕噜爬起来，一边走一边喊：“妹妹，妹妹！”走了很长一段路，才找到妹妹。原来，妹妹先醒来，发现羊儿跑了，就自个儿去追羊了。他们跟着羊在黑夜里走呀走呀，跌倒了，爬起来，又跌倒了，再爬起来。靴子里灌满了雪，雪化成水，水又结成冰。 啊，灯光，灯光，有人家了！ 真的，前面远远的地方亮着灯光。小姐妹急忙赶着羊儿往灯光那儿走，可是羊儿也走累了，怎么赶他们也不走。小姐妹只好紧挨着坐在地上守着羊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他们给冻昏睡过去了。呜呜， 啊，这儿离火车站不远了。呜呜， 火车一叫把姐姐叫醒了，她睁开眼睛一看，妹妹光着一只脚，脚上结了厚厚一层冰。 妹妹，你的靴子呢？ 妹妹睡得迷迷糊糊地说：“ 靴子不是在脚上吗？还挺暖和呢。” 妹妹的脚已经冻僵了，她的一只靴子早在半路上掉了，可她还不知道呢。姐姐看了多心疼啊，连忙去脱自己的靴子让妹妹穿上。可是她的靴子跟脚冻在一块儿，怎么也脱不下来。这时候妹妹也醒来了， 看见羊儿又跑了。姐姐，羊！ 妹妹没说完话又昏过去了。 姐姐的两条腿给冻得像冰棍一样，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，跌跌撞撞去追羊。他刚追过铁路又昏倒了。铁路上的工人叔叔打这儿走过，发现一个女孩昏倒在地上，赶紧把她抱进车站，给她喝了几口热水，她才慢慢醒来。妹妹，哦，还有个女孩在冰天雪地里呢。工人叔叔分了几路去找妹妹，找到她的时候，她身上已经盖满了雪。小姐妹给一起送进了医院，她们慢慢地醒过来了。咱们的羊都在吗？小姐妹躺在病床上还想着公家的羊呢，他们真是好孩子。后来都成了少先队员，戴上了红领巾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